朝鮮領導人金仔嘅大哥金正男喺大馬懷疑遭到特工嘅暗殺，有人咧睇到係惋惜，有人睇到就係恐懼。內地咧就有人睇到係商機，話自己係金正男啊，我未死噶，好想要幾皮嘢幫下手啊。相信呢啲係索羅斯嘅徒弟啦。別人恐懼時我就貪婪，亦都印證到以下呢句説話嘅強國。乜都可以假，只有骗子是真的。小弟佩服。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依家咧压力大咧就可以做好多嘢嘅，可以上网恐吓人啦，可以打人啦。嗱，其实香港人咧咁大压力又中意打人，喂，咁不如效法下日本啦。喂，做一啲喺街头被钱任打啲出气袋生意啊。喂，可能有得做喎。嗱，最多公务员俾翻个折啦。喂，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期。 菲律賓氣候宜人，有很多很漂亮的島，實在是一個不錯的旅遊地方。但當有一個腐敗的體制、不公平的制度、貪污受賄、冤案頻生，就算是幾好幾好的地方，即是送埋叉燒飯都不會去咯。我是強國新聞者阿 Win。 好，歡迎回嚟呢一次的強國新聞者。 大家好。 大家好啊。今集呢我哋個錄音室呢好得意啊，即係呢我哋平時得我哋三個馬佬啦。今集有兩個嘉賓喎，非常之多謝佢哋呢嚟到接受我哋訪問嘅。不如介紹下自己啊，你叫咩名啊？ Hello， 我係 Karin。 Hello， 我叫 Wendy。 Hello，Karin Wendy， 哇，佢哋真系风尘仆仆咁嚟到录音室嘅。咁咧，今日点解会有两个嘉宾呢？就唔系因为想请女仔，虽然我哋都想嘅。咁咧，其实咧系因为咧，我之前都讲过一个叫邓龙威先生嘅故事啦。咁系讲紧简单嚟讲咧，就系一个香港人咧，就喺菲律宾嗰度咧受到一啲冤狱啦。咁已经喺嗰度搵咗17年，系17年啊，真系十八年一个好汉，17年啊嗰度已经。咁系发生紧咩事咧？其实我喺度就唔多重复啦。如果想知道呢个故事嘅内容，去脈的話呢，其實你上網 search 鄧龍威啦，或者是，鄧龍威加一周刊啦，他們的報道都挺詳細，做得挺好的，或者聽回之前的強國生還者的報道啦，那都是可以，了解到的事情的。那今集呢我們是講什麼呢？講就是說我們有這兩位嘉賓呢，其實他們都幫緊鄧龍威先生做緊好多嘢嘅喎，咁佢哋可能有佢哋嘅見解啦，佢哋嘅一啲好多問題，我哋想問下佢哋點解會咁樣啦。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，就交俾我哋嘅特約記者阿八奇去問下啦。 係啦，首先咧，我想問兩位，依家啦就幫鄧龍威先生做緊啲咩咧？你哋 咁咧，我係 Karin 啦嚇，咁我就幫佢個 page 同埋佢一個秘密嘅 group 咧，就做緊裡面嘅。就幫佢處理一下啲文書來往嘅嘢啦，寫下 email 啊之類咁樣。 主要都係文書處理，即係可能有啲人想入 group 啊，係啦 ，OK。 呢度我講一講啊，即係咧佢嘅 Facebook page 咧，因為太多公開嘢，有啲嘢咧佢驚喺公開度講咧，就未必係完全咁方便咁樣咧，咁所以就有啲群組啦，大家玩下 Facebook 知噶啦。咁頭先我做啲咩？頭先我同阿 Win 咧兩個就加入呢個群組啦。咁就係阿佢已經幫我哋去通過嘅，咁就做呢啲嘢啦。好，咁阿 Wendy 咧， 我咧就負責係不斷向身邊啲人去推廣呢一件事啦。咁呼籲多啲身邊嘅人去捐錢啊，或者去多啲睇佢嘅故事咯。咁我就係負責係。對外嗰邊聯絡側邊身邊所有嘅人咯， 即係宣傳部啦， 係宣傳部啦，屬於係啦，係啦。 咦，咁點解你哋兩個咁有心嘅咧？即係點解都我相信應該冇報酬啊，係嘛？係咯， 絕對係冇嘅。 係啊，即係點解咁有心會幫阿鄧龍威嘅咧？ 其實就真係感動嘅呢件事，即係有一個点讲咧？香港人去到嗰边咁冇咗，加上我自己本身系识得呢个人嘅，咁我睇翻呢件事嘅时候，我觉得我瞓唔到，我好想出花分力去帮佢，咁引发到，咦，一路同人讲有反应，一个一个即系俾咗好多爱心翻嚟咯，咁延续我每日起身，其实我都好似跑紧数咁。 OK。件事是感动的，即是香港人呢有一种互助精神，即是所谓一方有难八方相助，不知道就一回事咯，知道的香港人都会帮助的。但刚才听到呢Wendy 好像之前是认识邓生的，是啦，咁不如讲下佢，你印象中你是同佢识咗几耐，同埋你是咩关系呢？ 其实真系啲儿时朋友咁噶啦，细个咁样一齐出去玩，咁认识佢，咁大家都会去下饮嘢啊，烧下嘢食啊，咁啊卡拉 OK 啊，啲年轻人会做嘅嘢啦，咁啊系咁嘅情况之下就认识咗佢嘅。 一齐玩几多年啊？ 其实都系一年到之后咧，我哋就冇再联络噶啦。 跟住可能佢就已经系去咗菲律宾。 应该系差唔多个一两年之后就。去咗菲律宾， 但系突然点解突然间又会 即系 connect 到咧，就啲联系上嘅咧？点解会突然间？ 其实系我一个朋友嘅 Facebook 嗰、那个。網頁到佢就 forward 咗出嚟，咁、我開始都冇留意嘅，咁隔一排，咦，好似有啲兒時嘅朋友提翻起呢個人嘅存在，咁、又再睇翻我呢一個朋友嘅 Facebook， 咦，原來真係好耐之前、已經發生咗呢段咁嘅事，咁我就諗盡辦法去聯絡佢啦，咁我就同佢溝通到啦。 所以我覺得鄧生好犀利，即係佢能夠自己喺監獄入邊咧，即係想盡辦法幫自己咁，當然咁佢能夠係起多 Facebook page。跟住將件事盡量係讓人知道咁樣咧，係真係有作用嘅。喂，但係頭先我聽到咧係話，即係你二千年前已經識佢啦，喺佢入監獄之前。嗱喺我哋印象中嘅鄧龍威先生咧，即係我淨係我哋 係通過一個平台， 淨係知道監獄入邊嘅佢就係一個啲人唔好聽嘅監躉啦，即係總之坐緊監嘅人啦。喂，不如你講下佢之前未入監獄之前，其實佢係點嘅人嚟㗎？ 即係你個心目中，你係覺得佢係一個咩人嚟嘅咧？咁樣 衰人一個咯， 點衰法啊？欺騙過你啲乜嘢咁樣啊？ 溝女王咯，咁啊佢 正常後生都唔係問 當佢阿邊個係㗎？鄧生幾多歲啊？ 我諗佢都係。是十九二十岁咁样啩，廿岁多啲咯。咁佢又够高嘅，咁佢唔差嘅，咁佢啊又 OK 嘅，咁啊令到佢就系啦，就咁咯，啲讲笑啫。咁啊，即系都系细个咯，好细个嗰时。 咁啊，所以你就当其时就认识咗佢啦。咁啊，即系都会有一齐出嚟玩啊咁样嘅。OK， 即系你喺你嘅想象中，即系或者喺你嘅同阿邓生嘅关系，即系你会感觉到系一个好贴地咯。因为我哋纯粹系一个平台去了解晒成件事啊嘛。但系你就会真系一个好实实在在一个身边，即系以前认识嘅人，就而家系真系消失咗。 一齐去玩嘅时候，佢系咩角色噶？佢系嗰个。即系除咗沟女王呢个形象之外， 即系好玩得嗰， 玩得好笑嘅。 佢系统筹者啊，定系 好搞笑嘅，真系真系好滑稽嘅，会令到你冇闷场嘅。呢个人事实上有，又真系咁嘅。 OK， 佢以前系我睇佢啲文章，佢系前早似做 bartender 噶嘛，系咪啊？ 系 啊，即系所以佢。即係可能佢本身可能都有翻咁上下外向，即係 active， 佢係啦，即係所以佢先可以勝任到呢個工作，又或者即係佢某程度上個工作又咁影響翻佢性格咁樣， 所以溝通能力好緊要，即係佢都係因為咁好溝通，所以先可能先做到 bartender， 又做到呢、這個向外講述呢啲嘢嘅情況。 因為佢平台上面分享出嚟咧，你都會有一個係可以有個投入感喺度。雖然我唔認識佢，但都會有一個投入感。係 唔錯，真係唔錯。咦，咁其實咧，而家已經過去咗，睇下先，即係十幾年冇聯絡噶咯喎。 係啊，有十幾年噶啦。 咁佢除咗你而家嗰班朋友，當時一齊玩一班朋友咧，其實仲有冇聯絡噶？ 我諗佢都有嘅，都有嘅，即係我諗都有關心佢嘅。咁都係靠Facebook 啊，或者係啲 WhatsApp 嘅平台，我哋先至係會keep in touch 住啦，即係起碼知道佢每一日。起碼你都認個 WhatsApp 都即係仲知你存在咯，即係好驚係突然間會揾佢，你揾唔到嗰時候有啲擔心咯。 有啲咩咧？嗱，報道嗰啲我哋都大概睇過下啦。佢同你 WhatsApp 可能私人私信啦，叫做係啦。咁會比較多。有冇啲咩係你覺得可以補充下俾我哋知，或者未必係啲好認真嘅嘢嚟嘅？有冇啲咩你覺得啊呢件事可以值得講下喎，幾得意喎？可以同佢分享下噶。喺呢近呢個零一個月啦，可能由之前咧啲朋友咧。即大概知道佢讲紧十几年，其实发生咗好多事噶嘛。咁因为我睇佢哋啲报道咧，嚟嚟去去，即系报道嘅时间唔系好长啦。咁可能都系要讲翻佢件事究竟发生嘅重点系乜嘢。但系佢十几年应该发生咗好多事嘅。咁有冇同你哋讲到关于呢啲嘅少少来龙去脉咧？ 都有嘅。咁从中即系譬如有一个已经走咗噶啦，张生咁样啦，张生就走咗啦。咁佢即系都会有同我哋讲翻啊，或者从中佢系有啲乜嘢辛酸啊？咁即系佢有时佢嘅情感方面，我哋都好难啊。夜晚有时见到佢，佢都会话俾我听有几种心情，其实都好正常。有时佢会唔开心，佢会喊啊。咁佢会令 到打俾你噶系咪？ 倾电话咯，系 WhatsApp 入边嗰个电话。咁令到即系有时我都好容易喊嘅。咁我会更加唔可以喊，之余要。喂，唔好咁啦，冇嘢喎，系咪先？即系呢啲就只有我哋同佢喺电话先至会，即系知道佢其实系有时真系好欣赏佢。 有好多嘢令到 支持到咁多年， 系啊，真系劲。而家佢更加佢个人变咗啦，待人处事可能喺呢啲咁样嘅情况里面，令到佢有好多嘢都睇法比以前佢都唔同咗啦， 成熟咗啦， 系啊，即系佢其实如果有睇佢 Facebook 嘅人都会知，其实我自己唔系太够胆睇嘅， 我好惊， 我惊系爆，我唔睇噶，其实我知噶啦，我得噶啦，所以我唔想再知。 其实佢几有香港人嗰种点样啊，苦中作乐咧嗰种心态，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我知佢讲。嘢系好惨一件事嚟嘅，但系佢其中一个吸引到 幽默嘅 系 啦， 有个幽默感， 系令到你， 我觉得啊，即系都算睇得唔系太喊噶啦，即系睇落去都唔算太辛苦。 因为我哋代入佢嘅角色去睇， 咁啊系， 咁所以佢系有苦自己知咯。 嗯， 佢表面好似讲到好轻松，咁其实唔系咯， 佢入边有冇啤酒饮啊？ 佢冇啦，呢啲冇噶啦，佢唔会 俾钱都冇， 佢唔会买呢啲嘢， 佢 唔会浪费呢啲嘢喺呢一方面。佢有嘅，宁愿听佢有时都会帮人。有就算你菲律宾人埋嚟，喂，问佢拗钱，叫佢唔好帮，佢都 系 心软，唔紧要啦， 心地好 都系，即系自己都系需人帮手，咁人哋都要 系啦系啦，佢都会将佢 将心比己咗。 咁你哋可能真系多啲同佢倾电话，因为都有情绪嘅抒发。我哋自己有时有啲工作上、生活上唔开心，我哋可能饮下啤酒啊，可能自己 Facebook 度啊，求其叹几句，咁都系一个抒发。咁佢其实 Facebook 佢都系一个抒发情绪啦，但系佢入边吓冇得饮啤酒，咁就可能真系同你倾偈。咁或者佢好地喊一场嘅，都系一种情绪嘅抒发嚟嘅。你印象中佢可唔可以透露下最非咩事会喊呢？ 其实冇噶，你每一日你谂下，一个人喺入边冇咩做，冇希望，冇将来。佢有一日可能佢突然间收到一个 message， 或者 Facebook 有个人留言，可能佢好开心，或者隔一阵佢停一停，其实可能未必我出得去噶，即系佢会谂，跟住佢就会喊。唔知噶，真系唔知。但系佢好咧，佢可以好快咁样修复翻呢一样嘢，真系好正常嘅。调翻转系你，我谂我唔止咁添。但系所以我觉得佢系点解会咁支持佢，或者有乜嘢尽量做到咪尽量做咯，讲到多一句咪讲多一句，咁即系尽量去帮佢咯，咁去安慰佢啊，俾咗一个感觉系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多人关心佢。 所以基本上你都真系每一日都会即系、就是、有一个对话咁样咯，其实即系咪直情我直有个 WhatsApp group 噶嘛？我头先听见你哋话系啊。 咁有时如果佢哋忙紧，咪我哋单独同佢倾 咯。咁佢嘅生活咧，如果譬如喺里边嘅生活，主要都系都。会去有啲工作嘅喺里边， 冇工作噶佢。 佢唔系话有啲工作，可能喺里边系赚钱噶嘛， 帮 人洗衫啊。 佢唔使，佢系有啲僆仔帮佢做呢啲嘢。 哦 ，OK， 系啊。 咁啊，仲佢嗰个收入来源咧，因为即系我睇即系有 follow 阿威啦，阿威嘅佢嘅里面嘅 Facebook 啦，咁话好多嘢都要用钱噶嘛，即系包括要攞个电话或者买个 WiFi 啊，或者其实咁佢收入来源系咪主要都系英国领事馆去做一啲， 其实是我哋朋友嘅资助佢。 咁佢哦，即系会系即系，譬如可能个数俾嗰边啊， 系啊系啊， 即系出钱出力噶啦，你哋 点样俾钱过去嗰边？ 我哋就汇款俾佢一个菲律宾嘅朋友，咁菲律宾朋友再喺嗰边即系都即系嗰啲 local courier 再寄。再入錢俾佢咁樣咯， 入錢俾佢，我想象唔到個畫面啊！即系咧，我認真嘅，即系究竟探監會阿 Vina 你一邊啊，而家俾錢你啊，定係要點樣？ 即係定係個銀，即係佢監獄有個 account 定情啊，定點樣咧？ 譬如入佢筆錢有張收據咁，嗰張收據就到時會問翻鄧龍威呢個 sender 個名係邊個，咁對到咧嗰筆錢即係就嗰個就會俾到佢噶啦， 好有系統， 真係好有系統，即係個監獄裏面真係完全唔似監獄咯， 係係，同香港比係， 佢因為個監獄入邊。是其中一样嘢系个收入啊嘛，佢咪所以呢啲嘢要做得系统化咯。 但其实可唔可以透露，其实平均咧每个月佢系个个洗费有几多左右？其实有冇话统计过啊？或者即系用几多钱啊咁样？ 其实佢有讲过，我记得佢有个 post， 但我唔记得咗。 一万以上，一万港纸讲紧， 唔使 嘅， 唔使咁多。 咁本身系会有嘢食噶嘛，即系监狱里面 食，但系食唔饱咯， 系，所以你就要另外再用钱啦，喺里面买啊， 好有 system 嘅，睇过入面真系， 佢自己煮饭咁样， 系啦，即系冇位俾你住嘅，咁你要住得好啲咩啊？ 又俾钱， 俾钱啦， 冇嘢俾你食嘅，食到啲咩俾钱啦？ 一个小型嘅社会咯， 有冇得俾你冲凉嘅啊？两支水咁样， 冇错， 俾钱啦，系啦 ，OK。 咦，今日我想问啦，即系我会咁谂啫， 咁你哋都咁支持阿鄧龍威啊？咁其實你哋嘅屋企人或者你哋身邊嘅朋友，有冇一啲係我估仲有啲話，你哋好有意義啊！但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，喂，你係咪噶？係咪真係真事噶？即係或者反對你哋啊、嗯？或者覺得，喂，你唔好嘥埋啲咁嘅錢啦，冇用噶！即係有冇聽過啲咁嘅説話？ 有，絕對有，係、即係真係覺得哇，會俾人呃噶你，即係嚇嗰個人係咪假？真定假？ 有冇真係？有冇係咪真係有一個咁嘅人㗎？係 啦，即係、就是、覺得嚇咪寫緊古仔嘅咋？啲小説嚟嘅啫，網上小説嚟嘅啫。咁就、即係都會有人即係喺你耳邊會不停講呢啲嘢咯，係、啊。 你自己點睇？ 我自己我信我朋友、我信佢，系、啊，我会选择帮佢，系、啊， okay. 即系我能力，我嘅能力范围做到，我都会帮佢、 但系有冇考虑过咧？即系譬如、去菲律宾旅行之余，去即系去探佢啊，或者系 其实啊都有谂过谂， 不过就唔敢去实， 不过唔敢咯，同埋佢会反对咯，佢唔想我哋去，因为 点解会反对咧？ 因为太危险啊！呢、這个地方实在， 即系你嘅意思或者邓生嘅意思系会觉得系菲律宾嘅地方太危险啊，定系监狱？即系嚟探监都系一个危险。 两样都系噶， 因为佢已经觉得菲律宾系已经唔 系啦，佢都唔想我哋生活噶啦，系啊，尤其是我哋女流之辈啦，咁啊更加危险。即系佢之前同我讲过咧。如果入佢嗰个监狱咧，我哋要光脱脱，所系俾人搜身嘅，即系搜过你全身，你先可以入到去。所以佢更加唔会俾我哋去咯，系啊。咁当然系女嘅狱警啦， 系啦，但系包括有啲坐监嘅菲律宾人，咁佢太太啊或者佢探佢都系同样嘅， 系啊。 但系呢个系咪又可以钱解决到嘅？ 真系唔知道， 我觉得 因为佢唔 我都觉得可以， 我真系唔知道啊。佢惊你哋带咗啲嘢入去， 不过系香港人就敏感啲， 系啦，系啦、 所以就冇话真系去实地去睇过 嘅，系啊 ，OK。 我哋咧都睇过好多嘅报道嘅，即系一周刊有报道过啦。咁阿邓生先有讲过一下啲啦。喂，有冇啲咩你觉得有时即系报道未必系假嘅，但系可能有啲你觉得可以 再补充， 系啦，补充下，可能未够全面嘅，或者佢讲得冇咁深入嘅地方，有冇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？ 即或者你可以讲多啲你哋自己对佢讲嘅嘢感受。 我哋自己对佢讲 呢件对佢讲嘅话，对佢呢件事嘅感受，因为其实即系都，我谂你哋都联络翻有年零两年啦，系嘛，系咯，咁其实呢年零两年，一开头你哋系咪都系半信半疑，定系点样样 咧？我识佢，我本身识佢嘅，咁我就相信佢，因为好多譬如报纸啦、报纸嘅媒体啦，或者谢伟俊啦，都已经去喺当地度睇佢，即系探望佢噶啦。咁佢喺当地呢个系已经系一个事实嚟噶啦，好肯定嘅一个事实嚟噶啦。咁我自己都去过菲律宾，咁我去咗一次之后，永远都唔会再够胆去第二次噶啦。咁所以我亦都相信菲律宾绝对系一啲咁样嘅地方。咁所以加上点都好啦，我唔去评论佢有冇做过或者冇做过呢一样嘢，我唔想去评论，亦都唔想去讲呢样嘢，我就觉得十七年有乜嘢都放过人啦，俾佢翻嚟香港服刑咯，我亦唔敢讲话佢有罪或者冇罪与否，系咪咁？俾翻个自由度，佢翻嚟香港，亲人可以探到佢啊，朋友可以探到佢啊，其实我哋系想。即系出住呢一份心咯，去帮佢咯。 咁其实喺香港，即系呢年零两年嘅日子啦。咁其实除咗即系依家有个 Facebook 嘅 group 咁样啦，咁即系甚至即系佢阿邓生之前喺高登出过文咁样啦。咁其实你哋有冇话再接触一啲即系其他人，或者可能一啲官员又好啊，一啲议员又好，去即系去解决呢件事咧，所谓系啦，再帮助佢咧，其实 有其实有嘅。咁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即系打字比较叻啦，咁就尽量帮佢出好多 email， 咁就 send 过俾好多唔同嘅议员，我都有 send 过。 咦，系咪包括有一封？我记得系我哋阿六八九啦，阿梁特首啦，就系有回复嘅，系有 冇冇冇冇冇复过， 冇复过嘅， 冇复过噶。 哦 ，send 咗几多封出去啊？ 系正我自己 啊！系啊， 我唔记得咗。 十封以上，廿封以上，三十封以上。 十封，十至二十。 十至二十封，但 系或者廿几都可能都有， 全部冇回复嘅。 有一个就系我其实透过 领队嗰个哥哥 欧荣祥， 谢志坚， 谢志坚。 咁我其实自己联络过佢，咁我就想问佢陶谨申嘅 contact， 咁佢都好好人，佢都有复我，系啦，咁佢就俾咗佢助手嗰个 email 我啦，咁我就同佢助手联络过，其实我就将邓龙威所有嘅资料，我之前嘅访问嗰啲咧，我全部 send 咗俾佢助手，咁系上年十月到啦，咁但系佢助手一路都冇复过我，系啦，咁直至到有一次就。几个月前好似，跟住阿邓龙威喺个 page 嗰度，佢写咗一段文章，就话揾阿刘慧卿，就揾阿陶谨申帮手咁样。咁嗰个 post 之后咧，阿陶谨申嘅助手就揾翻我啦，即系佢主动再揾我。佢话而家系由佢即系会 follow 呢件事咁样啦。 咁有咩協助呢？咁喺成件事，暫時到現在為止， 冇協助， 即系話跟住人幫緊你，幫緊你，幫緊你， 係啦，佢就有問過我攞翻阿鄧龍威嗰啲法律嘅文件啦，即係 court decision 嗰啲資料啦， 跟進緊嘅， 係啦，佢話佢會跟進，咁之後都冇咗件事，係啊。 咁其實你即係除咗呢個回覆之外咧，即係其他信係完全冇曬回音噶啦，即係可能包括一啲議員啊，或者一啲官員啊，或者一啲即係相關嘅部門啊，即係全部都係完全冇任何回覆， 係冇嘅， 係咁，所以就寧願喺啲公共嘅，即係 Facebook 咁樣樣去即係做多啲宣傳啊，或者即係再做多啲即係相關嘅跟進啊，咁樣去希望去幫到件事咁樣啦。依家就 即係其實同翻一般，譬如香港嘅可能入境處啊，或者菲律賓嘅可能係譬如中國領事館啦，因為始終佢都係中國人啊嘛，其實都係做唔到任何嘢， 做唔到。因为其实佢系啊，佢十几年以嚟佢自己都有系即系对呢啲机构咧寻求协助，但系都冇相关嘅，系啊，冇任何。 即系过年话俾利是呢啲都冇噶啦，只有英国 领事馆，但系佢自己争取咯，即系之前 几令人 surprise 啊！英国领事馆俾利是， 系啊，圣诞礼物咁就系会净系俾 BNO 嘅香港人嘅囚犯，咁系啦，啲维他命丸啊嗰啲咁样，咁系。邓龙威自己争取嘅， 即系譬如即系有绅士，有太平绅士嚟探监咁，有咩需求咁样？ 好似冇太平绅士，我冇记错，都系啲 驻菲律宾领事馆， 系啦，佢就唔系嗰啲概念嚟，菲律宾 系啦， 就太平绅士巡访啊， 太平 绅士系属于嗰个国家嘅， 系 佢而家喺英国驻菲律宾领事馆， 因为佢系攞 BNO 入境噶嘛，当年咁就所以英国个领事馆系有责任去帮助佢嘅， 系啊。 即系至少即系，就算救唔翻佢出嚟都好，都要即系适当嘅援助所谓。 咁所谓个援助就系我见喺平台上面成日讲嘅，可能就 系 一年就有啲 利是啊、圣诞礼物啊， 就做一年半年， 一周刊杂志啊、 杯面啊、红尘面咁样， 第一年一次。中間會 唔係佢有會，中間 即間唔中都會有嘅， 係啊，除咗啲物質上，你會知道佢哋仲係關注緊你，即係你知道你，譬如話你今日發生咩事，你下次佢哋探你，你就唔見一個人，咁會係有啲問題喺入邊嘅，係啦，你知道啲人仲關注緊你，所以關注好緊要，係啊，所以即係我知你而家大概做緊嘅類似都係咁樣嘅嘢，即係你一個人件事有時就係咁啊，有一個人喺入邊，咁係可能發生咗好多好不幸嘅事情，咁但係冇人知就只不過一個人喺入邊，喺國家角度嚟睇啊嚇，但係你。多人去關注的時候咧，呢件事就可能衍生到好多嘢出嚟。 係 啊，咁以後對於香港人又係點樣噶？咁呢啲咪可以由佢呢件事入邊啲各人、各作政府部門、所有官員嘅反應，你可以想象到，咦？咁第時 touch 出我哋又遇到咁嘅事情又點咧？咁樣 可能就會係一個翻版嚟咯。即係如果假設我哋真係去菲律賓，亦都面對同樣嘅事，亦都俾唔起個贖款，即係嗰個俾錢啊、公關費啦。 大家今日嘅關注，大家今日嘅幫手，咪可能第日都幫到自己或者幫自己朋友， 唔 係幫到某一個香港人咯。 呢啲真係助人自助啦， 係啊係啊，咁先係一個八方支援啊嘛。 即係諗一諗翻，其實成件事真係好恐怖嘅，即係通一路跟進翻成日報導。先唔好講話佢而家阿鄧曬獄中嘅生活啦，喺入獄之前嘅一種種嘅待遇啊，或者係聽翻即係喺睇翻阿鄧生嘅經歷裏面，即係會覺得一個好似我引言所講嘅，即係話一個國家就算佢點靚有幾好嘅風景，但係有一個咁嘅體制，一個咁腐敗嘅一個制度，即係你 你真系点都唔会去咯、 啊，好似讲笑话咁样啊！即系初审都十一年咁样，咁、啊、我真系当你系冤枉啊！我当时审讯当你系冇事啊， 冇、事嘅， 系啊！我哋原嚟睇个正功就唔 OK 嘅，你冤枉啊！就系冤枉、啊， 可以走啦，你可以走 都嘥咗十一年， 都十一年，系啊！即系仲系即系可能一个人人生最最即系有价值、最宝贵呢十一年咁样样系啦。咁嚟緊呢会唔会即係再做乜嘢行动去即係帮到邓龙威呢 都系帮佢宣传。 感染下身边， 系啊，感染其他 即系其他朋友，其实唔一定话有时关注下佢都可能， 即系未必一定要筹款嗰啲咁样嘅，即系可能帮佢 share 佢嘅 page 啊，佢 多啲人关心佢啊，都好开心。系啊， 咦，其实有冇谂过咧？因为我接触呢件事咧，都系通过阿白琪嘅，咁阿白琪就话同我讲，喂，高登有讲咩有嘅咁嘅故事咁咯，即系我初来以为真系一个故事啦，即系好似大家所讲嘅一啲系咪网上小说啊，好似七月与安生嗰啲咁。咁样就睇，即系越睇就真系越心寒嘅，即系会觉得系，即系好恐怖嘅一件事。一路睇一路睇，即系会认识到其实呢个制度啊，或者阿邓生，即系你会有少少幻想空间，佢嘅情况系点样咯？即系我觉得好似两位嘅睇法就系不停去感染，或者令到身边嘅人都知道呢件事，可能迫使政府或者都再高度重视呢样嘢。因为其实个人嘅力量系有限嘅，但系如果通过大家一齐去关注嚟讲，或者包括政府去点样去中间去洽谈或者去做翻，我觉得系有机会咯。如果唔系真系大家都不理不睬嘅，可能真系 touch 嗰讲句，可能喺里边真系唔见咗，或者大家都唔知道。 但系我见阿邓生嗰个 Facebook page 咧，都啲 like 都升得好快，我见 系啊，依家靠一周刊， 系依家都5500+啦， 系啊， 刘威亦都真系帮到手， 系啊，一周刊个访问出咗街之后升咗一倍啊，个人数系啊。 但系呢啲有时就系咁啊，即系啱报道咁，大家就关注香港人最擅长系咩？善忘， 冇 错，系啊，咁所以大家要继续关注、继续宣传，两位真系好帮到手，即系 marketing 呢啲 系 所有嘢都真系有个 marketing 嘅存在。 咦，我想了解一下咧，如果真系假设。我哋真系再唔去关注呢件事，咁、而亦都可能即系中间啊，邓生亦都冇能力去俾一啲嘅费用或者可以提早出嚟咁样，即系完全跟翻菲律宾嘅制度去做嘅话，佢就要大概要再过多十几年先至可以再出嚟。 其实佢而家因为系做嘅，即系上诉紧，其实佢等紧个上诉结果嘅，系啊，就喺半年前。5月尾6月头嗰时咯，咁佢就收到律师通知，咁佢个上诉申请即系而家 收到啦， 系啦， 半年后终于收到啦。 但系菲律宾系好奇怪嘅，就算你上诉咧，你个被告嗰啲系完全唔需要出庭嘅，主要系等嘅啫，每一日都系等结果咯。 就冇话几时有时间 表， 唔需要再出庭噶啦， 唔使噶啦， 我就都等等信任。 等嘅咋，真系等， 即系你可能听 下，即系嗰位嘅所谓嘅上诉成功定系失败，你唔需要出现嘅，即系个官就话哦成功咯，喂失败咁样就 系啊，就 系 咁样咯， 即系好荒谬嘅一件事， 荒谬嘅咁系好唔公平啊！ 咁但系而家就个 status 就等紧呢个所谓等紧个上诉啦。如果假设系成功嘅，就可以即刻出嚟啦。咁当然菲律宾政府就唔会因为哇你已经坐咗十几年啦，好啦，见你咁可怜就赔偿翻你， 绝对唔会。佢仲要罚钱啊！ 出到嚟都 就 执到， 出到嚟就赔偿 你 噶啦。 佢仲要罚你钱，话你 逾期居留 啊！出到嚟执到啦，你仲 佢仲会罚你几十万。 吓，就系逾期居留。如果我又俾唔到，譬如我假设真系释放我出嚟啦，即系阿邓生释放咗出嚟，跟住再 charge。你就话逾期居留啦，咁可能假设罚20万披索咁样计啦，咁邓生啊冇钱咯，咁跟住转头又入翻去噶 咯，系啦， 唔会，佢都会放你走，但系你就永世唔可以再踏足菲律宾， 根本 免佢点都唔会，请我都唔嚟嘅， 你俾翻20万我都唔嚟， 因为真系冇钱噶嘛，即系啲囚犯 ，suppose 应该系冇钱， 系啊，系唔会有钱，咁真系俾唔到，就系俾唔到咯，但系佢都会放你走嘅， 吓都会放走，即系嗰个所谓逾期居留嘅费用你。唔俾都得嘅，即系你根本就可能俾佢打身咯。 你为咗唔好咁，为咗唔好惹到啲咩麻烦， 系 咁你都系选择。 系因为唔知会发生咩事嘅，即系佢系即系 到时又话咦你个袋又 即系冇一个，即系统一或者好唯一嘅制度去做嘢啊。基本上佢今日话 A， 听日话 B， 后日话 C 咁样样。 系啊，即系除非真系敲诈你10亿咁样啦。如果唔系你都行到嗰一步，人都话释放你啦，你而家俾埋呢个逾期居留费。 你都冇办法噶，都要俾啦。 但系呢个系最理想啦，上诉成功就会咁样啦、嗯。但系如果上诉失败嘅话，就一路继续就要再冇 咗关注 咁。咁失败嘅时候会唔会再可以再申请？ 再申请， 又但系每次申请系咪都要再俾钱？ 四年系啊，系啊。 O.K. 即系如果申请今次失败嘅话，又要等多四年先至。 系啊，系啊。排期系四年。 真系一个好荒谬嘅。 咁费用大约系$100港币。 一个上诉嘅申请费用系$100港币。 系。 哦，但系呢$100港币俾咗，只不过就等于买咗一张 上诉费用。 系啦，买咗张彩票嘅机会。 系啊。 你又冇可以喺中间可以做到啲咩？我上庭可能系 涉 嫌法官啊，冇呢样嘢。 系啊，唔使出庭嘅你，等啦，你等啦。 听你哋呢啲，我哋啲局外人喺度倾咧，已经系一个好好严重嘅画面。哇！如果真系揾咗阿主当事人出嚟讲，会唔会更有深入嘅感受咧？我哋下一节咧，睇可唔可以接通阿邓龙威先生嘅电话，亲身访问下佢先。下一节再听。 好， 好。